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9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建设教师在线辅导云平台，2022年拓展覆盖全市所有初中学生。 京城京市到2025年，北京将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各位考生请注意，参加北京2022年度公务员考试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国内方面，浙江通报两地疫情溯源结果，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广西宁明县发现1例新冠阳性感染者，是入境3非阳性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城市管理不必为东直门一棵树上火。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舒尔茨正式当选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代宣告结束。 财经资讯，北京发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场景，涉及智慧驾驶、大数据。 如何阻断新冠病毒误传人？哈工大最新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案。 旅游文化资讯，崇礼冬奥遗产将会打造成巨型冰雪乐园，雪如意底部可以转为专业的足球场。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先来说一个热点新闻啊，双减之后，教培机构大幅缩减，但是孩子确实有培训的需要，让不少家长感到头疼甚至焦虑。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到哪儿给孩子找课后培训啊，成为了困扰不少家长的难题。昨天呢，北京宣布官方补课将推向全市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讨论。实际上呢，这个消息啊，它是源于北京市教委早前发布的试行计划，下面呢就为您解读一下。 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财政局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据了解，这一计划呢，面向北京的初中阶段学生，将会在2022年推广到北京市全市范围，或许将会解决家长们培训焦虑的尽可。 对，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辅导计划提出啊，官方建设在线辅导云平台，主要由公立学校老师对学校进行辅导。辅导计划给出了4种在线辅导方式，包括1对1实时在线辅导、1对多互动课堂、问答中心以及微课学习。其中呢，为了保障学生学习效果和视力，1对1、1对多的在线辅导的单次辅导时长不超过30分钟，1对多互动课堂教师连续2次开课间隔不能少于10分钟，授课后录制的课程可供学生回放学习。 问答中心呢，则是由学生们用文字、图片等方式描述问题进行开放提问，系统将会先在已有的题库当中进行智能检索，匹配成功之后推荐相似问题的解析及相关知识点的学习资源，如果没有相关资源，再由教师认领并解答。至于微课学习，学生呢，则是可以自由地浏览学习教师上传的微课内容，教师呢，也可以跟踪学生们的学习进度，并指导学生开展基于微课的讨论、提问、微测等活动。 嗯，那令不少家长心动的就是啊，这个辅导学科呢，它不仅包含了语数外、道德与法治，还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辅导时间为校里规定的每个学期周1到周5的晚上6点到9点，原则上是不含节假日和寒暑假的。 那有不少家长会问啊，这个官方平台的费用怎么样呢？ 嗯， 其实这一平台对学生们是完全免费的， 嗯， 而老师的工作量呢，则会按照相应的规则换算成个人的积分，按照每个积分10元的计算辅导来 算劳务费。 嗯， 据辅导计划的要求，教师每学期绩效的积分上限是5000分，也就是说呢，教师每个学期最多可以多挣50000元。 哎，对，这个收入呢，肯定是最乐观的情况哈。 嗯，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说，教师在平台上提供的服务，只有被学生选中了，这才能得分，并不是提供的服务就一定会被选中。因此呢，50000这个数，它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数值。 对。 另外呢，在辅导平台中，所有老师和学生都需要进行实名进入。所有的问答以及交互行为呢，也都有全程记录，会有严格的过程管理。 关于师资问题如何保障这个话题呢，辅导计划当中已经明确了，在线辅导不仅面向全市的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进行招募，同时还将会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的学科教师、高校或者是社会各界的知名专家。这也就意味着校外培训机构老师呢，将会有机会参与这一次的官方补习。 同时呢，为了提高在职教师参与在线辅导的积极性，辅导计划还要求各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要动员本校的优质教师积极去申报。骨干教师参与项目的情况还将作为任期内履职的重要参考，也将作为后续各级骨干教师评选的参考条件之一。 针对这一次北京市的在线辅导计划，北京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表示，这样的课后辅导方式更多意味着一种过渡的方式，因为双减的改革呢需要过程，家长们对于培训的刚需也是眼前需要考虑的，所以在过渡阶段推出这样的国家队，既可以可防可控，又没有增添家长们的负担，同时可以舒缓大家的焦虑情绪 啊，一举多得，是不是？马学雷同时还谈到呢，当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学生的作业负担和培训负担都减轻，也不再需要这样形式的培训之后，那么过渡期呢就会结束了。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闻发布会。规划中明确，到2025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将会下降到每立方米35微克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步回升。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新规划给“十四五”时期本市生态环保领域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指标，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介绍， 2025年的主要目标包括 PM2.5 浓度下降到35微克每立米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消除劣五类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步提升，以及碳排放强度、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比例等。 十四五时期本市生态环保领域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逐步形成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体系。在此引领下，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二级巡视员李涛介绍，未来5年北京将形成2441的高精尖产业体系，助推产业绿色发展， 积极培育形成2个国际引领的支柱产业，4个特色优势的北京制造产业，4个创新链接的北京服务产业，以及一批未来前沿产业。到“十四五”末，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保持全国先进的水平，较2020年再次下降5%以上。 同时，交通行业也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市交通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世江介绍，十四五期间要继续明确慢行优先、公交优先，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等，不断优化出行结构，为公众释放更多出行便利。 到2025年，预计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300公里，进一步扩大地铁站出入口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优化停放秩序，在市郊铁路和远端的地铁站增建小汽车驻车换乘的停车场，继续实施绿色出行碳普惠行动，通过碳交易平台激励公众绿色出行的意愿。到2025年，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力争提升到76.5%。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透露，到2025年，全市绿色生态格局将更加完善，老百姓出门见绿、开窗见园的美好生活愿景愈发清晰。 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5%，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的覆盖率呢将达到9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呢达到16.7平方米。新建和恢复湿地5000公顷，提升老城的绿色生态品质。 在除核心区外，其他14个区我们要呢全部创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将会呢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的绿色福祉。 好，京城经社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提示啊，北京市人事考评办公室昨天发布通知，考生即日起可以开始打印北京市各级机关2022年度公务员考试准考证，参考人员考试当天需带其准考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原件，经过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北京健康宝为未见异常且持本人首场考试前48小时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进入考点。 为了保证能够顺利参考，提醒考生啊，提前预约核酸检测服务。在这儿还要重点关注，就是参加公安专业科目考试的考生呢，需要提供今天下午2点以后采样的核酸检测报告，其他的考生则是需要提供明天上午9点以后采样的核酸检测报告。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疫情。新冠中和抗体药物一直被称为治疗新冠的特效药。昨天晚间呢，国家药监局官网消息显示，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正式获批了。 国家药监局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显示，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斯韦单抗注射液被应急批准注册申请。根据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以上两个药品被批准联合用于治疗成人和青少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此前呢，腾盛博药公布的国际3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837例疾病进展高风险的新冠肺炎患者当中，与安慰剂相比，单克隆抗体联合疗法使住院和死亡负荷终点降低78%，并且安全耐受性良好。数据进一步证明，高风险患者可在症发之后的10天之内从联合疗法当中获益。 昨天晚间，浙江宁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12月8号，宁波市报告新增本土感染者5例，其中呢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5例感染者中，2例在集中隔离点发现，3例在封控区内的居家管控中发现。截至12月8号晚上7点，宁波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7例，总计16例。 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绍兴上虞区本轮疫情累计流调排查到密切接触者351人，次密接者685人，目前全都管控到位。累计开展核酸检测295706人次，共发现阳性感染者18例，其中轻症病例10例，无症状感染者8例。除首例病例之外，其余阳性全都是在已经管控的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现。此外呢，在目前18例阳性感染者当中，11例为近亲关系，7例为远亲或朋友关系，全都与一场丧事相关联。 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晚上最新通报，截至昨晚11点，本轮疫情已经排查管控密接644人，次密接4323人，核酸检测全都为阴性。同时，感染者所住的小区、工作场所及周边区域人群的首轮采样结果也全都是阴性。 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结果综合分析，绍兴上虞区、杭州萧山区两地疫情与近期省外疫情相关联，属同一传播链。目前浙江所有确诊病例全都为轻型病例，病情稳定。 但是呢，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昨天上午，江苏省南京市通报了1例本土确诊病例，上海近日也是有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江浙沪此轮疫情呈现扩散的态势。 昨天下午，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12月8号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0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的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61例。 昨天上午，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通告，入境3非阳性人员的密切接触者李某某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过专家的会诊，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在此之前，李某某曾经驾车接触过3名非法入境人员，而这些人呢，已经在近日相继确诊。 毗邻越南的广西崇左市呢，它是中国边境口岸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国通往东盟最便捷的南大门。崇左市市长迟威针对当前这一情况强调说，要加强3非人员的打击力度，严把境外疫情输入关，筑牢国门疫情安全防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感觉经历了昨天的雨雪天气之后，昨天晚上这个雨雪之后，就是特别冷啊。 嗯 嗯。 哎，是的，昨天夜间呢是21点以后呢是北京出现了雨雪天气。 嗯。 山区呢和北部地区是出现降雪，山区局地呢有1-2厘米的积雪，城区和东南部地区呢是以降雨为主。到7点呢，全市平均的降水量呢是2.2毫米。目前呢，除了东部的平谷、通州局地还有弱的一些雨雪天气外呢，其他地区的降水呢都基本结束。受降水天气的影响呢，能见度比较低，像大兴、通州、密云呢，目前呢还不到1公里，其他地区呢也都1-2公里。所以呢，又加上路面湿滑，气温呢目前呢只有2-3度，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是特别阴冷。 嗯。 所以早上上班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和防寒保暖。 嗯。 这个天气呢，就是中午前后呢，天气就会逐渐转晴，能见度呢也会有所好转。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7度左右，但是入夜以后啊，随着气温下降，湿度会增大，雾气会加重，所以能见度转差。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局地的能见度可能不到500米，所以驾车出行呢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嗯。 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呢，是有一股弱冷空气南下，北京会有3-4级的偏北阵风。所以雾气呢会逐渐消散，能见度也会转好。明天周五呢基本上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上午有些弱的北风，气温呢是8度到-1度，能见度也不错，是比较有利于大家出行的。但是到了双休日啊，有冷空气南下，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会下降很明显，最高气温呢周六是10度，周日就降到了4度，加上风寒效应，所以周日体感会特别寒冷。大家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风防寒。 嗯， 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工的介绍啊，还包括介绍了我们这一周的整个天气的趋势，感谢您。 嗯， 再见。 好，再见。 非常感谢王工。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小雪转晴，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见4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 登山 所以 不太适宜我们出门太多的溜达，是吧？ 哎，对， 咱们看看登山指数哈。 嗯， 山区呢，由于这个降雪，道路湿滑，可能会出现结冰的情况，还真就是不太适宜您登山。 那么未来2天虽然没有降水，但是大家也知道一直有大风天气，而且现在确实您的车就在淋雨当中吧。今天淋完您就可以洗车了啊。 哎，今儿是不适宜擦洗车辆的。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舒尔茨正式当选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代宣告结束。 印度国防参谋长在坠机事故当中身亡，生前曾多次发表争议言论。 财经资讯，北京发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场景，涉及智慧驾驶、大数据。 前沿科技，如何阻断新冠病毒误传人？哈工大最新研究提供科学方案。 旅游文化资讯，崇礼冬奥遗产将会打造成巨型冰雪乐园，雪如意底部可以转为专业的足球场。 知乎和豆瓣评分南辕北辙，网友疑惑看剧还该不该拿评分当真。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称，中方没有回应澳方提出的所谓新疆人权等问题，对此澳方将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参赛，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中方多次重申，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中方没有邀请任何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澳方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作秀炒作，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会有任何影响。 王文斌指出，澳大利亚将是否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同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挂钩，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澳方的做法站在了全世界广大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对立面，也充分暴露出澳大利亚政府对个别国家盲目追随、亦步亦趋到了不分是非、毫无底线的程度。中方对澳方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澳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接下来关注一组全球疫情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证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接触到了一名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目前，古特雷斯暂时没有任何症状，初步判定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呢，为了保险起见，他将会暂时进行居家隔离。 当地时间12月7号，世卫组织发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上周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1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超过5.2万例，新增死亡病例比前一周增加了10%。其中，非洲区域的新增确诊病例增加了79%，东南亚区域的新增死亡病例增加了49%。 报告指出，目前已经有5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大部分病例与旅行相关。在过去60天搜集的近90万份病毒基因序列样本当中，99.8%的样本是德尔塔毒株，奥密克戎毒株的占比是0.1%。对此，世卫组织表示，目前很多国家的主要流行毒株仍然是德尔塔，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现在还无法确定奥密克戎毒株对全球疫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当地时间12月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备受瞩目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几乎可以肯定不会造成比德尔塔毒株更严重的影响。 福奇说，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不会像想象当中影响那么严重。根据在南非跟踪的病例报告，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少于德尔塔。他说，至少还需要几周的时间去了解奥密克戎的严重性，而专门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疫苗实验测试结果将会在未来几天到一周之内公布。 好，关注完疫情，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当地时间12月8号上午10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奥拉夫·舒尔茨正式当选德国联邦政府总理，这同时也标志着默克尔时代宣告结束。 当天，德国联邦议院举行总理选举投票，舒尔茨获得了395票，得票数高于当选所需的票数。据介绍，舒尔茨于1958年6月份生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他于2011年到2018年期间担任汉堡市市长，2018年被任命为德国的副总理、财政部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呢，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还将于当地时间10号开始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出访，届时他将分别前往巴黎和布鲁塞尔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对此，德国联邦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舒尔茨出访第一站选择巴黎是德法两国亲密关系和友谊的体现，而布鲁塞尔之行则是为了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进行协调。 再看向印度，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月8号中午，一架俄制米-17V5 武装直升机，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坠毁。事故发生时，机上共乘有14人。目前呢，这些人已经被证实全都遇难，这其中还包括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 资料显示，拉瓦特是印度陆军4星上将。2016年，他出任印度的陆军参谋长。2019年8月15号，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新设立国防参谋长一职，随后拉瓦特正式就任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 莫迪表示，设立国防参谋长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印度海陆空3军之间的协调，使军队作战效率更高。分析指出，印度国防参谋长，也就是各国军队当中常见的总参谋长，他的地位等同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被任命为国防参谋长的军官不仅将会负责监督和协调印度海陆空3军的行动，而且呢，还将会负责执行包括人力、装备以及战略在内的长期国防规划与管理。 另据环球网的报道，拉瓦特今年11月11号曾经宣称目前印度头号的敌人是中国而不是巴基斯坦的言论。他说，自去年的边境冲突发生之后，印度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发生在边境地区和海上的任何不幸事件。 除此之外呢，拉瓦特也曾经多次发表过争议的言论。根据印度媒体报道，2019年，印度国内掀起了针对公民身份法修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当时身为印度陆军参谋长的拉瓦特公开批评抗议活动，此举被认为是违反了军队政治中立的原则。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2月7号，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历时约3年半，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智能隔离墙目前已经修建完毕。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堵隔离墙是一个创新型的高科技项目，能够为以色列南部居民提供安全感，同时有利于加沙地区的发展。 2019年，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交界处修建隔离墙，目的是阻止巴勒斯坦人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隔离墙全长65公里，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同时呢，隔离墙还安装了数百个摄像头、雷达系统和传感设备等智能设备。此外呢，由于隔离墙延伸到海上，以色列呢为此还配备了侦测海上越境人员的系统，以及可以远程控制的武器系统。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赵璐。赵璐您好。 主持人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美元的走势。 好的，那临近年末呢，外汇市场的整体波动依然比较明显。随着对于这个新冠变异毒株的担忧逐渐缓解，市场的避险情绪呢也是由强转弱。美元指数呢在96关口的上方短暂停留之后小幅回调，昨天是收报在了95.85。后市来看呢，预计美元指数仍将在高位徘徊。那除了对于疫情反复的担忧之外呢，市场的焦点仍然是集中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层面。上周呢，美联储官员集体释放出这个鹰派的信号，纷纷表示呢，要在下月的这个议息会议上考虑加速缩减购债的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与美联储宣布开始启动缩债仅时隔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毋庸置疑， 那美国高企的通胀水平呢，给联储的决策带来了压力。面对滞胀呢，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不得已而加快。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与下一步实现加息的距离也并不遥远。而面对何时加息这一问题呢，市场上也是众说纷纭。目前市场预期明年有可能会加息两次以上，更有甚者呢，预计明年会加息四次。那考虑到明年同样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年，加息对于股市的打击呢，也不利于选举。因此，个人判断呢，美联储的行动也不会过于激进。那无论如何呢，在加息预期的带动下，预计美元指数的表现也不会太差，大概率将会维持在高位。那从日线图形上来看呢，布林通道有收窄的这个趋势，短期内呢，指数存在继续下调的可能。下方支撑位暂时看在94.50附近，上方的阻力呢在97.80一线，因此预计指数将在94.50到97.80区间内震荡。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介绍一下黄金的走势。 好的，那下半年以来呢，国际现货黄金的表现差强人意。十一月中旬呢，金价在高点1860美元附近仅维持了六个交易日，随后大幅跳水回到了1800关口的下方。昨天呢是收报在了1782.06美元。那美元的打压呢，让金价难有喘息的空间啊。正如刚刚提到的，随着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美联储已经在加息的道路上跃跃欲试，不断给美元助力，而黄金呢则惨遭抛售。后市来看呢，如果疫情的不确定性不足以对市场构成威胁，那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整体向好，并且各主要经济体逐渐回归到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之中，那么金价就很难重拾涨势。那结合技术分析呢，日线级别的图形当中 MACD 指标中 DIF 线处在 DEA 线的下方，并且维加斯通道1800一线仍然对这个金价构成较强的阻力。那预计短期内呢，金价将大概率在1675到1800美元区间内弱势震荡。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6.77，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7.85，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3.37，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093，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3.22，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3.57，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688.68。主持人， 好的，谢谢赵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不急不急， 哎， 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那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进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在近日举行的京港洽谈会2021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专题活动上，市经信局发布了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两大场景，就是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和大数据交易所。 北京正在建设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目前 1.0 阶段呢已经建成。示范区支持 L4 级以上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的规模化运行，将陆续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出租车、高速公路无人物流、智能网联公交车等高级别的应用场景。未来呢，还将就智能网联汽车事故责任划分、数据安全管理等共性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监管试点。 市经信局总工程师童海威表示说，北京正在加大城市重要场景的设计和开放力度，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总体框架设计了城市发展场景，以场景孕育企业，聚焦数字经济基础性、综合性、关键性环节领域，率先实施数字城市操作系统创制工程、城市超级算力中心建设工程等六个工程。 按照计划，经过5到10年的持续努力，北京将会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包括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示范高地、国际数据要素配置枢纽高地、新兴数字产业孵化引领高地等，把北京这个超大城市整体作为一个超级的孵化平台，加快构建数字社会的生态。 还是北京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了鼓励交易参与方进场，昨天呢，北京金控集团首次发布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六大交易权益。 这六大交易权益呢，包括上架产品有凭证、交易记录有留痕、数据需求有应对、交易后续有保障等。目前数交所已经完成了与政务资源网以及金融公共数据专区的对接，将会持续的推进公共数据、社会数据、科研数据、跨境数据的高效汇集，为进场客户提供海量的数据支持和寻源服务。 下一步呢，北京数交所将在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下，持续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共享，推进首都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创新，赋能传统产业型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样板。 再来关注一下快递领域。昨天呢，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达到了1000亿件。过去三年，中国快递规模从2018年的507亿件实现了翻番。今年的第1000亿件快递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快递进入千亿件的时代。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表示，我国邮政快递业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年快递业务量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快递支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农产品销售额、制造业产值和跨境电商销售额再创新高。 同时呢，快递民生属性持续巩固，接连城乡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快递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快递网点基本实现了乡镇全覆盖，服务网络加速向村一级的延伸，日均服务用户近7亿人次，年新增就业保持在20万人以上。 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今年以来呢，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增长明显，西部地区业务量基本持平，这也和国家邮政局近年来持续完善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网络有关。从结构上来看，现在全网每天有1亿件包裹是到农村的，更多承载着农产品上行下行品的下乡的使命。那邮政快递业在促进消费升级、畅通经济循环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 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呢，绿色环保的理念啊也没有丢。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国家邮政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将会组织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工作。 通知提出，要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模式，推广一批使用方便、成本较低、绿色低碳的快递包装产品。 另外呢，还将会推动解决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成本高、回收调拨运营难、个人消费者使用意愿不高等问题，促进可循环快递包装的使用规模和比例明显提升，使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投放和回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调拨运营网络基本健全。 好了，财经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芯片领域啊。昨天呢 ，OPPO 宣布将在12月14号举办的 OPPO 未来科技大会上发布首款自研芯片，这是继华为、小米以及 vivo 之后又一家国产手机厂商宣布进军芯片赛道。至此呢，国产手机四强在自研芯片领域的集结已经完成。 关于这款芯片的具体细节 ，OPPO 还没有透露。不过呢，去年 OPPO 内部曾经发布一篇文章，从中呢我们可以窥探一二。文章当中 ，OPPO 是提出了三大计划，分别涉及芯片业务、软件开发和云服务。其中芯片计划呢被称为马里亚纳计划，包括开展软件工程、打造云服务、扶持全球开发者等等，意图在5G 时代进军技术的上游。 从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每一代技术的更迭都伴随着手机品牌的洗牌。在硬件同质化的情况之下呢，芯片成为了各大厂商突围的方向。但芯片行业一直是资金与技术密集型堆砌的行业，国产手机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只能说是一个开始。 业内人士表示呢，做芯片啊，需要不断的试错和不断的迭代，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以及高端人才。设计一款芯片，不谈标准，只从算法到量产就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要想实现行业的追赶，就需要缩短迭代周期，因此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通力协作，这就需要团队长时间的磨合。而从成本平衡和技术的产出来看，自研芯片之路对于国产手机厂商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也是一场长达10年甚至几十年的马拉松式的考验。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马军院士团队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涵盖冷链货物全生命周期的多级绿色屏障消毒体系，为有效阻断新冠病毒物传人传播途径提供策略支持。 这个体系呢，通过对冷链货物全生命周期中的冷链加工及国际物流、储藏冷库、冷链运输等5个关键节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消毒措施和防护手段，达到高效杀灭病毒、切断病毒冷链传播途径的目标，能够有效地切断病毒以冷链物流为媒介的物传人传播途径。 比如在消毒方法上，对冷链货物和装备的消毒是在低温条件下进行的，而次氯酸钠等常见的消毒剂呢，由于它气温低结冰，容易导致消毒的效率大幅度的降低。为此，马军院士团队提出了采用以臭氧为代表的气态消毒剂，它具有消毒装备自动化程度高、无消毒死角、低温消毒效果好等优势，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冷链货物和装备的消毒工作，并能够大幅降低消毒过程的人工成本。 目前团队研发出的臭氧高级氧化技术已经在大连、绥芬河等地的冷链物流实际消毒作业当中应用，消毒效果显著，特别是在货物量大的绥芬河口岸，经过近1年的现场应用呢，这项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消毒效果，为保障对俄贸易的顺利开展发挥重要作用。 在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大背景之下，冷链货物的消毒也将会进入到常态化阶段。目前公布的冷链消毒剂主要为含氯含碘的消毒剂，它们在实际消毒过程当中产生亚氯酸盐等等这些对于人体有害的消毒副产物，如果过量使用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存在着安全风险。 对此呢，团队提出以臭氧消毒和紫外消毒为代表的绿色消毒技术，这种技术呢，具备有害消毒副产物产量极低、环境残留量低、安全性高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冷链货物的常态化消毒阶段，科研人员呢建议推广使用绿色消毒技术，未来他们会进一步提高这类技术的消毒效率。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了男子用河豚毒素杀妻骗保一案。那河豚一直以来都是具有争议的食物啊，河豚和它身上的毒素究竟是什么情况？还有哪些常见食物吃了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的？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为大家科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河豚鱼含有河豚毒素，这些毒素存在于河豚肉之外的所有组织，比如卵巢、肝脏、肾脏、血液、眼睛，其中卵巢和肝脏的毒性最强。当然，也不是所有河豚鱼肉都不含毒素。比如南海地区的河豚就含河豚毒素，如果河豚死了很久，河豚内脏里的毒素还可以渗入鱼肉中，让原本无毒的鱼肉也含毒。河豚毒素对热很稳定，煮沸也不能破坏它的毒性，另外盐腌或者日晒也不能破坏毒性。鲶鱼籽是有一定毒性的，中毒表现有呕吐、腹痛、腹泻等，不要盲目相信加热烹调能防止鱼卵中毒。如果不确定是什么鱼的鱼籽，尽量不要吃，而且对于生殖季节的鱼的鱼籽要特别小心。生活中变质的新鲜银耳和木耳可能含有米酵菌酸，人吃了会中毒。霉变的甘蔗可能产生三硝基丙酸毒素，中毒后死亡率很高。中心发红的甘蔗可能已经发霉，最好不要吃。吃加工肉制品时需要充分加热，野生菌、鱼胆和自酿葡萄酒也可能让人中毒。苦丝瓜中含有一种毒素，加热后也很难去除，如果不小心吃了，通常在半小时到数小时内就可能会出现中毒症状，严重的还有性命之忧。 另外，新鲜的黄花菜有毒，含有毒生物碱，但是干制的黄花菜在制作过程中可将生物碱毒素破坏，这时候就可以放心吃了。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市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头屑去无踪，秀发更出众。您还记得这些广告词吗？让我们的记忆回到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等中高端日化品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伊商集团作为当时北京日用消费品市场的领军企业，努力将优质的产品带入千家万户。那时候销售方式很简单，业务员带上一盒名片，用自行车驮着货走街串巷，一家商店一家商店的上门推销，风吹日晒不说，吃闭门羹也是常事。但我们的老业务员们就是靠着那份执着与坚持，跑断腿磨破嘴，将海飞丝洗发水、碧浪洗衣粉、舒肤佳香皂等送进一家家店铺、一个个卖场，让百姓可以买到更丰富的日化商品。进入21世纪，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电商的发展，伊商集团也在不断探索中前行。一开始企业尝试在淘宝网开设店铺，2个月都无人问津，第一笔订单只卖出1瓶海飞丝洗发水，尽管只有30元，却是零的突破。后来借助双十一的东风，订单量首次突破了100万。欣喜过后，巨大的问题摆在眼前，企业从来没有在一天内卖出过这么多的货，在规定期限内能发送完吗？这时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线上线下工作人员都奔赴库房。11月的库房相当寒冷，大家流水作业，看似简单的动作重复成千上万次，指甲劈了，手指破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休息，一天下来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集体力量战胜一切，终于在7天之内将商品全部按时发出。去年双十一档期，北京伊商集团实现销售58.73亿元，电商业务已经占到集团总营业收入的80%以上。一瓶小小的洗发水，以前是进店购买，现在是快递到家。从面对面到见对见，购物方式的变化给大家带来太多欣喜。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我们则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伊商集团不断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道路，13五末实现销售收入237亿元，是12五末的3.8倍多，系统内电商企业职工的年收入也逐年增长。以建党百年为起点，以14五开局为序幕，伊商集团将继续砥砺前行，迎难而上，努力打造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服务商。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去这儿干嘛？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广场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在超过10万条网友的标记当中，一星或两星的这个评价占比接近60%。在知乎上的推荐指数从开分85%，现在涨到近90%。有业内人士就发现说，现在这观众评分啊，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口碑了，因为大多数观众就是开了那个倍速播放。我真的，我前一段时间看剧就是倍速播放的，根本没有专心致志去看。尤其像一些属于悬疑的呀，或者说探索类的，就很多信息可能就没有关注到。这时候评论区就会出现什么烂剧，剧不行，就 这 样的评论。 对，而且来说，确实在业内啊，所谓的刷黑和买好评，这都是常规操作。一星差评更是防不胜防。还有不少流量明星参演影视剧呢，经常会被对家的粉丝打一星，确实也有违公平。对此呢，豆瓣呢近日推出了新的处理机制啊，短评区只展示部分短评，由算法根据时间、热度等因素进行筛选，随机展示。那么影片上映之前的与影片无关的，或者包括人身攻击等内容的短评将被折叠，并且这样的评分不计入到豆瓣评分。 不过目前豆瓣呢还没有给出界定恶评的更具体的标准以及操作规范，希望行业或机构啊能够找出好的办法，让影评呢能够相对客观真实的反映观众的反馈。其实这个是对最普通的观众的一种负责， 这也是他们建立评分机制的一个初心吧。 就是啊，这个是你们的根本呢，肯定得把这个评分给打得正常一点。不过因为他们打得不太正常，现在就把观众给练出，我们基本上都是 自己一套了，鉴定标准了。 有的公众号啊，就算是那种比较客观的，他打出的宣传口号就是为人民看烂片儿， 辛苦您 了。一下能够看出来是这个， 我当筛子去 是 吧？ 对。 昨天港片啊《反贪风暴五》最终章发布了粤语预告，并且呢会在12月31号上映。 据了解，这部电影啊以跨国人口贩卖贪腐案为切入点，讲述了陆志莲在查案当中发现其中涉嫌多名高层领导，层层渗透的贪腐势力令危机接连涌现，案情呢也逐渐走向困局。最新曝光的一个叫血战版的预告啊，充分展现了那种故事的脉络。为了满足贩卖人口的这样的市场，犯罪分子是在东南亚某些地区诱拐少女，还买通了一些什么通缉级别的那些危险分子，为他们的生意去护航。 作为反贪系列的收官之作呢，目前电影《反贪风暴五》最终章凭借着全面升级的剧情和制作，登上了猫眼平台贺岁档最受期待的影片榜第一名。 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重点的梳理。我们也是那个为人民看烂片的，但也经常就会被为人民看出好片子。到时候不断的推荐给大家。 好， 再来说两部动画电影啊。12月11号，《摇滚藏獒：蓝色光芒》将会正式上映。热爱音乐的狗狗波蒂跟伙伴们一起踏上了音乐逐梦之旅。 在发布的终极海报当中呢，热爱音乐的狗狗波蒂站在 C 位上欢乐领唱，其他小动物们也纷纷大展歌喉，把专属于孩子们的音乐派对氛围给拉满了。片中各种萌趣的角色、欢乐的冒险故事、暖心的友情、亲情元素和动感的音乐，令影片赢得了国产音乐动画电影天花板的称号。 作为一部亲子动画电影啊，《摇滚藏獒：蓝色光芒》不仅带给孩子们欢乐，还启迪孩子们的梦想。在影片举行的超前观影活动当中，有不少观众也是提前感受到了这场音乐 party 的欢乐氛围。但是电影是电影啊，生活是生活。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藏獒好像在市场上就是不认了。养藏獒的泡沫其实还挺大的啊， 是啊， 因为它是 那种天价。 对，我就说这种亲子的动画电影，其实会有时候会让小朋友觉得，藏獒是不是可以随便养的？不是那样， 当然， 它是在藏区这样一种，它只对那样的环境很舒服， 很适合。 所以也提醒家长嘛，有时候观影嘛，就多说一句，稍带着一句， 多做一做功课，因为孩子会问，为什么？而且通过这个阶段呢，也是培养到好奇心的一个好的做法哈。 是， 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小孩的好奇心是无限的，但其实，到4岁开始，如果不善加保护的话，他的好奇心就会逐渐向下了。所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个办法，只要小朋友提出问题，我们尽量的，不管是不是能回答哈，能回答当然就立刻回答，不能回答的话，告诉 咱们可以 一 块儿去 找 一找啊。 继续来看啊，12月7号， 国产原创现实主义喜剧动画电影叫做《雄狮少年》将会在全国上映。那么这部电影呢，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狗狗在退役狮王这个咸鱼翔的培训下参加了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磨砺，最终呢凭借着满腔热血和冲劲儿，成为自己心目当中雄狮的热血励志成长故事。这个已经两天前上映了，是吧？ 是，刚说完藏獒，咱就再来说雄狮啊。但是 这不能养啊。 对，这舞狮比赛嘛，舞龙舞狮，咸鱼强，你发现没有？叫强的都不是一般人，光头强、咸鱼强，现在这都是电影和动漫里面的大 IP 了啊。作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 我没有编辑。 哎呦，你这一下把我给就是打击到了，不能好好跟大家介绍这个电影了。 好好说， 城墙也是一个多面手， 那当然 是吧。今天的稿子可惜不是城墙编的， 下周就是了。 哎，好，到时候我们期待一下。 哎， 说《雄狮少年》哈，这应该算是一个为数不多的现实题材的动画，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这部影片呢，跟以往的那些同类题材去相比的话，可能就是在精神层面上啊，做了一些比较深化的情感塑造，人物不再是那种单薄的很个体的成长，就是通过平凡少年在曲折人生当中崛起的那样的故事去剖析小人物的心理，然后引发大众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高频的共鸣，也传递出一种价值，就是能够勇敢追梦的人他肯定会创造奇迹，这样情感的内核也算是我们共同的一种期待吧。 影片呢把醒狮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标志融入到了故事的起承转合当中，并且呢对于岭南地域的特色包括衣食住行的这种烟火气呀、市井气，刻画的是细致入微、精益求精。 这是岭南特色啊，但是他们发布这个片尾曲叫《莫欺少年穷》，我刚开始听完还以为是西北歌曲， 咱听一听。 哎， 雄狮可不是装出来的，厉害吧？ 像我们这样的人难道就不可以有一次机会？我就生来不是为了被人笑、被人欺负、被人像烂泥一样踩在脚下。 听听心里的声音，是病猫还是雄狮？ 小雄狮。 听到了这块觉得是有岭南风格了， 是吧？ 然后 才听到的， 对，脑海当中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我们强哥舞狮。 问他会不会，没准会呢，咱 说不准他就真会， 是吧？ 对，他是多面手。 他是不是在听节目啊？没听节目就是应该在家打喷嚏，是吧？ 多面手应该听节目。 哎，来，咱们继续关注一部电视剧吧，它叫《沉睡花园》，将在12月13号起在芒果 TV 播出。这部剧呢，主要讲述了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深和自媒体情感公众号博主潇潇，在解密他人恋爱谜题的同时，彼此成长，并且成就相爱的故事。 再来关注舞台方面啊，法国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一部已经上演21年的经典作品。今年呢，它将会迎来首个官方授权商业制作演出的中文版本。12月24号到2022年的1月2号，这部剧的中文版呢将会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阿云嘎、徐瑶将会化身为莎翁笔下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上演一场爱情大戏。 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呢，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啊。它的法文版音乐剧呢，自2001年首演以来，这个巡演的足迹遍布了40多个国家。也被改编成了英语、法语、英语、德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等10多种语言。它第一个中文版的诞生呢，由法语原创主创编舞家叫波塔尔担任导演。它将会让全剧的24段类型鲜明、风格各异的舞蹈有更加立体和动人的呈现。编舞和动作设计呢，也融入了独创性极强的中国的元素。 这次中文版制作的主创阵容是很强大的，配艺团队呢由梁芒、哥特和商联三人组成，中国知名的音乐制作人、乐队总监刘卓老师来担任音乐总监。演员方面也有几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其中刚刚我们介绍的就是阿云嘎和徐瑶的这个版本，主要主打的就是浪漫梦幻版。 好了，北京时间的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马里是延庆区百泉街道湖南社区的党委书记，工作当中呢，他不仅动作快，还善于学习。进入社区不久，就解决了困扰居民十多年的供暖的问题。忙碌之余，他还将报纸上关于社区治理的经验报道修剪下来，整理成册，方便大家随时翻阅，真正做到了解百家难，暖百家心。暖百家心。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由记者赵一阳为您采制的故事《马里的马里尔暖心社区》，今天为您播出上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他跟老百姓他直接接触，都是喜闻小言的，给你一种这个 亲近感， 这个哎、亲近感、他亲老百姓、工作上是兢兢业业，咱们说啊，那俺们这住着20多年了，就这么换，我觉得这领导觉得心里挺踏实的、说是班方愿意走不愿意走，这个社区里自从他来了，我觉得心里头挺痛快的。 居民口中这位亲民的马主任，就是延庆区百泉街道湖南社区党委书记马里。走进马书记的办公室，一抬眼就可以看见一块放大的小区平面图展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 这展板就是咱那个小区的情况吗？ 对，是咱们整个小区的情况。整体的1700多户还是我们的居民的这个户数，不包含其他一些流动人口。这个门店的人数，辖区单位的人数，那些都没包含在内， 都是要您来管， 都放到居委会。 我看您这个真的好详细，像什么20号楼有几户的，每一号楼下面都写清楚了，都这都是您自己去查的吗？去摸排的吗？ 按照之前的一些底册，还有咱们摸排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整个做一个针对于不同的楼栋啊进行一个登记，就是。其实你要做这个工作，你首先得熟悉咱们自己的这些人员，熟悉咱们这个社区，你掌握这些最基本的一些数字、标记完了之后呢，可能我一眼可能就是也能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毕竟来到一个新的社区，你不是很熟悉，那只能先通过一种这种笨的方式来熟悉这个社区，尽快让他自个儿融入这个社区吧。也， 湖南社区的占地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是街道中数一数二的大社区，占地面积大，人口众多，而且社区内很多楼都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管理非常混乱。要想治理这样一个社区，难度系数可想一斑。 一来这儿，我觉得，哎呀，我怎么突然像那个掉进坑里？没想到情况这么复杂，确实。特别的这个感觉的压力山大，大家伙都围攻你， 围攻 都会来找你说， 就直接上门来找， 对，找我们说，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可能还有刚下去，还不太熟悉，我还不知道这个阿姨是谁，说听说您来了，那个该给我们再申请申请，那个什么时候做保温啊？啊，什么时候这个能引进个物业公司呀？可能他们居民也还是有这方面。这个诉求很多年了， 在众多难题中，群众意见最大也是马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小区内供暖温度不达标的问题。 因为咱们讲这些楼里边有的一些是最早的，可能在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建的楼，时间很长了，可能没有做过保温，窗户也没有进行过更换，10多年了，确实可能也 是10多年了。 最冷的时候，居民就是说，在家里边的时候，真是要看电视，还要裹上那个棉衣，还要盖个小被子，13-14度。 看着居民在家里挨冻，面对保温这项最直接、最要紧的民生大事，马里决定帮助居民彻底解决，完成这项温暖工程。但要想解决一个积压了10年的难题，谈何容易？ 怎么说呢？涉及到这个108户，你如果要改的话。 就是每一户都得同意，有一户不同意，那可能这一个单元整个你全都改不了。 嗯， 然后你这边同意了，这个单元同意了，还有个主管的问题，你这个单元同意，那个单元不同意，那这个主管还是走不了。 那您这沟通起来挺难的。 所以我们就当时从技术支撑上，我们组织了一个队伍，天天的不断的就去入户征求大家意见。 那当时您其实也会不会为难您有的时候？ 确实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时间比较久了，那就可能各个居民就自己想办法，可能我加暖气片吧，把窗户换的好一点，这个密封性严了啊，有的可能我在自己里边做一个内保温，各种各样的，可能有一部分人就不太理解，不太愿意赞同这个事儿。但是没办法，我们就是说先抓住这个大数吧，大多数，甭管白天晚上，那我们就找熟人，找邻里邻居的，就是运用各种方法。怎么说呢，就是磨破嘴跑断腿吧，也是啊，天天的去跟他去说，其实就是一个理解的一个过程，每天就是包括做梦都在想怎么跟他们去沟通。那最终开了协商会，开了十多次，我们要协调供暖的公司的、城管委的、街道的一些相关部门，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居民的温度暖和了。 108户居民，将近10场的协调会，一次又一次的管道改造，不管多晚，马里几乎都在现场。他说，作为社区工作者，只有真的走进居民，才能懂民心，解民情。 我们之前讲，总结了一个叫融会贯通的工作法，就怎么做好社区工作。首先你得融入这个社区，跟社区你就有抵触，你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外人，没有置身处地的去理解这个社区，没有去了解这个社区，怎么叫共情去？跟居民共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共情，跟社区里的其他的所有的单位共情。 每一次考验都能练就本领，但锤炼真功还得在平时。马里是一位学习型书记，即使工作再忙碌，他也会抽出时间学习。这些年在报纸和杂志上，只要看到其他社区好的经验做法，他都会整理或修剪下来做成简报册，不但方便自己学习，也为社区工作者增加了新的加油站。 我看这第一页就写着呢， 也是看到习总然后去云南，是那个当时提的一个话吧。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来自于人民更强大。这是您激励您自己的吗？ 对、为什么要放到飞页呢？我觉得这种其实根基和力量就是来自于社区，来自于这些居民。然后后续的这些，你比如说一些，这个是我的第一本简报比较早的一些，当时呢也是把一些关于党员的一些情况然后做了一些剪辑。 这是2017年5月9号。 对，因为我是当时是2016年来的嘛。 那您怎么就想起来要做简报了呢？ 做简报，其实我来到这个社区突然发现，哎呦，咱们这儿这么多报纸就放在那儿，大家不闻不问，那不都浪费了吗？就是我们把一些，你比如说尤其你看中国社区报、中国社会报、北京社区报、那个北京日报啊、人民日报，这些报纸里边只要提到一些社区的一些工作对我有利的、有意义的，就是把它能够先收集起来。后来越收集越多，放不下了，翻看的时候也不太方便，那么说就直接放到一个本子 里 边儿、 哦、 对，然后当时把这些呢就放在里边儿。 真是，而且我看您每一本上面都写着这个， 就 是一些话、就 是、一些话吧，这个可能也是之前的一些、啊，可能你比如说这是一个针对于咱们社工人物的一些是第二本的。 真的就是做特别细， 就是我爱说这个干什么吆喝什么。 你 做这项工作，那你就得研究它，怎么能把它做好。 目前马里已经收集制作了30多本简报册，每本册子都饱含着马里对社区的爱。而作为大家长的他，不仅要把社区这个家管理好，还要让家人的心聚在一起。那么在这方面马里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明天的故事将继续为您讲述。 多想你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